接着是不要出国，我舍不出删他们这一段姻缘，是我能想我心头之恨呐、啊。沈迈婆，你平时规矩多端，今日怎么连一个吉他都想不出嘛？ 哎呀呀，顾公子啊，你不要怪我不肯出力，像那李秀英乃是天官府的千金小姐呀、啊，这事情要是办得不好，这小子在哪里担当得起呀、啊？ 这你怕什么？一切由我担当。 一封书信，顾文玉表兄亲戚，顾文玉乃是他的表兄，这封书信怎会落在这里？待我仔细一看。一字玉尊，文玉表兄之命，是由青梅竹马兄妹情深意厚，又以中秋一别。曾经长记心头，只盼月老千枚恩爱空间把手。那小是非人员年龄另配论证，我在家到王家岂肯得心忘酒？玉尊一直聊表心意混沌，思念情意难丢。咱们从未自己满月为门选手，李子秀英连胜八败，连胜八败。他们 是姑表兄妹，是有青梅竹马。记得那天酒宴之上，姑女面露不快之色，红下有贼子，若醉未平，好吃也。不知道他是冰清玉洁明媚女，谁怕是少风白容下闲身。李尚书啊，李尚书，你光为尚书少家教，忘恩轻薄与民生，越令神宗之不断，这几次他容真能神。与他去争吵，这就是孙杨所门第。倒不是我堂上禀告 夫人啊，李亲家是伺候的我家，是今晚保举我上京为官。夫人，我去京以后，你与玉玲要好好款待媳妇。 哎呀，老爷，媳妇度娘有罪于我，若他不关心，还来不及。老爷，侬只管放心好哉。 菩萨进去禀告，与空商量的娘心， 别怕， 不产生怒气，为书报。 气吞吞吐吐的，到底好不好了？ 啊！老夫人，不是我丞相不能治病，姑爷的小病可是不让好、啊。 是不让好？ 是啊，自从成婚以来，姑爷他还没有上过女人。 春霞，可听我讲他起来一个小娘夫妻还没动过房咯。 嗯。 哎呀，艾琳啊，艾琳啊，侬真的那昏顶了侬。春霞，可侬帮我去叫伊出来。 老夫人，是哪里我不去？ 那为啥不去啦？ 老夫人，你不知道。方才我到书房里去听过一场了，我没说几句话他就骂起来了，要是我再去听他，说不定他还要打我呢。 啊，还要打侬啊？ 嗯， 小畜生都变得噶凶子啊。春霞，跟侬上来不是就要家去啊？ 啊。 哎，老太婆自家去叫。 你好不懂事，怎么能去惊动婆婆你？ 小姐，我爷他不肯上路，你连夜不在，是我经受得起。 春姐，你先去睡吧。 小姐不在，我也不在，我要陪伴小姐。 春姐。 去 快进婆婆， 我 进 我起来起来， 婆子， 哎呀，多数多数多会弄个对，去啊，去玩个梨啊，好笑啊。阿玲是个书呆子，不懂道理的，可了婆婆脸上不要生气啊。根本还不要我去这样， 你不送婆婆， 不要送，不要送。哎呀，阿玲，能做啥啦？ 孩儿想送母亲， 非要侬送。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，侬帮我手动。哎呀，这一下来来来来， 小畜生比我跑得还快， 不错，让我管住个门。 母亲，你关门可不能上锁啊！ 叫我关门，不要上锁。哎，侬都是提心自我了。 家有远亲，父少我，小子眼神最得多。 官人，请用茶。 娘也应该要塞彩嘞。 母亲，那官人待我也不错，家到王家，老夫人的小弟可好？ 老夫人来得十分好， 那姑爷 气绝不便吗？ 母亲， 孩儿啊，你吃饭回来，在娘身边多住几日，又为娘照顾，好好养息身体。 哦， 春香，你到前厅吩咐开席去吧。 是，夫人。 前来求见小姐。 公子命小人送来书信一封，请少夫人亲自出阅。 儿啦，向你刚到娘家，眼前怎么就有书信来了？ 母亲，有女儿 插手。 委屈之礼哦，得为娘写信一封，叫严西也来同知就是了。 母亲，母亲，其实贵人他有书信到来，想必家中定有要事。母亲，今日放女儿委屈，给日再来是我娘亲。 儿啦，你嫁到王家只有一月，难道只有你婆家没有我娘家了吗？ 娘 若我成他的心。要委屈不尽心，小英儿啊，你别怕为娘自己在，我亲自送儿到王门。 家动是委屈的道理，要是被乡邻知道了，不是你女儿的不孝，要怪为娘的不好啊。为娘只留你只一笑，明日我一早送儿回家门。 既然要帮女儿委屈，你何必再要令女儿自受一笑呢？ 是是是嘞，为娘你流泪一笑都流泪不止。 母亲，女儿今日不为，只恐负气受。哦， 流泪一笑就要爱你负气受？ 不， 不是是是嘞，你一定要委屈。通常为娘精神病死在床上， 母亲， 难道你也要委屈不成？ 母亲，娘， 娘，我不

有愁也。 春芳演唱的《三笑点秋香》， 庆红三十一儿女，弟媳佳儿，请各位姐妹奔达。

手掉一身，我倒是李鸿才可见下，红丝巧细有情那人，月老助我说冤枉。人啊，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啊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

心。